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1集，选拔开始，冉姐挖坑。会议室内的几个跟秦四爷一起站起来恼怒的股东们，声音全都停了下来。挺热闹的会议室再度安静下来。股东们有人认识秦冉，有人不认识，但无一例外的全都静静地看着那女生不紧不慢地走了进来，一双黑眸锐意冲天。 小姐，您来了。 秦管家都想打电话询问程木是不是坑他了。此时看到秦冉，他拉开椅子站起来。他身边站着的阿文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秦修臣从始至终脸上都保持着淡定的风度。此时他站起来，侧身看向会议桌边坐着的股东们，下巴微抬，语气不急不缓。 这是小林的姐姐秦冉，也是这次代替小林参加继承人选举的人。 因为这句话，安静的会议室里又响起来低声讨论的声音。秦四爷也重新坐回到椅子上，他目光从秦冉脸上转开，又看向秦修臣，眼睛眯了眯。 你确定要让大侄女来参考吗？机会只有这一次。 难怪秦玲并没有出现，原来是找了秦冉。秦四爷摸不准秦管家等人在想什么，秦冉在物理实验室的事秦四爷已经找人打听过了，还曾经让秦宇拉拢过对方，只是没有成功。秦修臣淡淡点头，语气没有什么变化。 没错。 还有件事，因为小侄子换成了大侄女，她的年龄超过了15岁，选举内容上有了新的改变。内容一样，但用的是成年人的标准。 秦四爷若有所思地看着秦修臣，他知道秦修臣是个演员，擅长演戏。眼下秦修臣这淡定样，不知是演的还是真的淡定。不管是不是演的，秦四爷也不会冒这个险。他话刚说完，秦修臣抬了抬头。阿文跟秦管家面色都是一变，秦管家砰的一声拍了桌子，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秦四爷。秦玲的考核内容本来就很难了，他竟然在这上面还加了难度。 四爷，您这分明是为难。 管家，人选变了，考核内容自然也会变。 秦四爷微笑着开口，顺带举了右手说， 我这也是为了秦家未来的发展，不然你问问在座股东的意见。 股东们都是利益为先，此时自然支持秦四爷。 没错，不同的人标准自然也不一样。 六弟， 秦四爷的目光转向秦修臣，笑得轻松无比。 虽然考核难度变了，但股权也变了。按照继承人标准，最高能拿到18%的股权。 比秦玲一开始的标准多了8%。当然，场上一众股东们都知道，这根本就是无法通过的考核，18%只是一个馅饼。秦冉就站在秦修臣身边，表情从容不迫，就是眉宇间有些冷。听到18%的股权，他抬了抬眉眼，白皙的手指摸着下巴，思索了一会儿，侧身问阿文。18%？秦氏掌握着最高股权的就是秦四爷，51%，也有一票否决权。继承人股权18%就是从秦四爷这里转让的。秦四爷在秦玲这件事中有参与，只拿他18%的股权太少了。秦冉觉得太少了。 可相比较秦管家等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他们这么多年来见到的最高股权了。毕竟秦修成手中也只有3%。阿文也在气愤，听着秦冉的话，他以为秦冉在担心这个考核，连忙开口。 18%是继承人最高的考核标准，也是最高的股权，比小少爷之前的标准难了1倍多。您放心，六爷跟管家不会答应的。 那18%就是最高标准了。秦冉淡淡点头，他侧身看向秦修臣跟秦管家，声音很轻。答应他吧。 可。 秦管家抿唇，一张老脸都气得通红。本来秦冉代替秦玲参加这个选举，秦管家就有些不安了。这个时候秦四爷还突然发难。秦家的选举本来就是个摆设，尤其是成年人的考核，当年只有老爷子过了，定下的也只是标准，秦四爷钻了这个标准的空子。秦四爷这是明摆着不想让嫡系一脉回来，这么多股东面前他连装都不想装了。秦冉语气从容说，你拿他也没有办法，争也争不出一个所以然，早点答应早点弄完，我还有个实验。秦管家也知道跟秦四爷争不出什么，到最后也答应了。看到秦管家一脸愤懑的样子，秦四爷笑了一下。 秦管家何必这样，我也拿出了18%的股权出来，先去隔壁工程室。 继承人选举这件事十分重要，考核的内容涉及到各个方面，地点就在偌大的工程室。工程室内放着2排电脑，前面一排电脑上分别坐着7个高管，是今天检测继承人标准的老师。后面一排电脑，每一个电脑都是开着的。看到秦四爷等人过来，这7个人连忙站起来行礼。他身后，秦修臣慢慢地走在秦冉身边，秦管家跟阿文落后2人1步。 冉冉，这几轮考核别紧张，秦家的重任不在你身上。 秦修臣淡淡开口。 就算没有这次机会，小林以后也会自己重新夺回来。 我知道。秦冉点点头，语气平淡，听不出来紧张的情绪。看他似乎还挺淡定，挺有信心的，秦管家跟阿文被秦四爷激怒的表情缓和了很多。一行人进去，秦冉看着亮着的7台机子，脚步顿了顿。 怎么了？ 秦修臣停下脚步，手附在身后看他。秦冉抬了抬头，压低声音，你们还分了7台机子，我要从左边第1台机子开始吗？他这句话一出，秦管家跟阿文忽然沉默下来。好半晌，秦管家抬头，他张了张嘴，有些艰难地开口。 这次是综合考核，7台机子分别代表一门考核，由7个高管看管。小姐，这些在我给你的那堆文件上写得很清楚，您没有看吗？ 那些文件是库克先生整理的一堆资料，秦管家知道秦冉聪明，本身又有底子，这些资料给他一定会有用。可是秦冉要是没看的话。秦冉回避了秦管家的那个问题，抬头望天花板。我知道了。他直接走到工程室里面，秦管家跟秦修成等人自然是不能进去的。工程室的门关上，秦四爷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微笑地看向秦修臣，非常礼貌地邀请道： 六弟啊，要不要随同我们一起回会议室看监控啊？ 不用。 秦修臣手上拿着手机，淡声拒绝。等秦四爷一行人离开了，阿文才看向秦修臣跟秦管家。 四爷这次明显是故意的。成年最高级别，明天的系统先等他出来再说。 秦修臣站在原地没有动，秦管家 没有说话。今天晚上的选举都不一定能过呀。想到这儿，秦管家拿出手机，眯着眼睛点开了微信，在名单里找了找，找出程默的头像。他有些老花眼，打字慢，好半晌才发出去一句话： 程默先生，我让您带给小姐的文件，小姐她有没有看过？ 此时的程默还坐在车子上跟程晶聊天，看到秦管家发的消息，他不由眯眼想了想，然后老实地回道： 没有，不过秦小姐有时间都会询问俊爷公司上的一些事。 看到程默的这个回答，秦管家更加自闭了。阿文凑过来： 秦管家，您没事吧？ 秦管家摇头，然后把手机上的消息给他看了一眼。阿文看完，表情倒没有秦管家那么一言难尽，只是摇头。 秦管家，四爷明摆着就是不想让小姐过，他就算看了也没什么用。六爷说的对，这件事别给小姐带来太大压力。 秦修晨站在玻璃窗外看了会儿，听到阿文的话，他视线转回来： 我们回会议室，在这里会给他压力。 对，我们回去吧。 秦管家虽然想看，但秦修晨说的没错。三个人再度回了会议室，而这边秦冉已经停在了第一台电脑面前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